小姐样靓做乜都正，路人遇着亦会欢喜。 先生揸靓车兜风去，运气送到万事胜。 人人个个上富有，家宅满温馨，我有天天去 shopping。愿每一刻也旺盛，风骚独领。红炸弹冲冲，派给亲友通通。 心领讲乜都正， 逢人就到贺喜恭喜。 哥哥手提靓表到贺，迎客尽朝迎着喜。 人人个个上富有，开铺加添丁，我有天天去 hiking。愿每一刻也繁荣，丰收全盛。 红炸弹冲冲，派给亲友通通，着新衫去派对。 派给亲友通通，着新衫去派对，要跟韵律舞动。红利是送送，打工仔就歌颂，世间很美，天天准时放工。 红炸弹冲冲，派给亲友通通，着新衫去派对，要跟韵律舞动。红利是送送，打工仔就歌颂，世间很美，天天准时放工。 Thanks.